最前沿的政策热点， 目前医疗改革 最切身的民生体验， 现在北京监控中心， 健康北京为您搭建最可靠的资讯平台，权威发布，敬请聆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口腔医院正畸科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哈，谢贤聚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在全国爱牙日期间来聊聊有关牙齿正畸方面的话题。首先欢迎一下谢主任，您好。 哎，您好，大家好。 哎，那个谢主任，今年的这个全国爱牙日的主题可能也是更加关注儿童的这个牙齿健康问题哈。 对。 但是小朋友的牙齿当中，很多人这牙齿长得都是歪歪扭扭的，这个在您的临床当中可能也是比较常见的，是不是？这个正畸正好是来解决这个孩子牙齿长得歪歪扭扭的问题，是吧？ 对，没错。 那么孩子的这个正畸，很多人家长会担心什么时候做这个正畸的时间是比较合适的，您先首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好吗？ 对，这个正畸治疗的时机啊，我们一般传统认为最佳的时机就是黄金年龄呢，一般女孩在11到14岁，男孩在12到15岁， 这还有一些区别是吧？ 因为男孩发育会晚一点，大概就在这个时间段吧，这个不是特别的精确，但是大概在这个时间段，这是我们传统认为的黄金时间。但是呢，就现代我们的正畸对这个孩子的就是这个正畸的检查呢，会有一些额外的要求，因为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可能要提前开始治疗。 提前开始治疗是吧？ 对，所以呢，我一般归纳一下，就是咱们一般来说，孩子要大概在这四个时间段，你要带着去见一下正畸医生。第一个时间段呢，是在乳牙完全长好的情况下，一般在4周岁。这时候呢，你要带着去见一下一个，有时候见正畸医生或者儿童牙医的医生也可以，他们都会有这样方面的经验，会帮你看一下有没有一些特殊的情况。特殊情况，比如说咱们俗话说地包天 啊，兜齿儿 啊，下兜齿儿 啊，还有一些比如说一些特别不好的坏习惯啊，做手指头啊，或者咬一些东西啊，导致这个牙有些畸形呐 啊，就这些功能方面的问题，这个往往将来会影响到孩子的骨骼发育。这种情况是需要尽量早的干预的，如果能孩子能配合的话，尽量早干预的。这时候有时候一些特殊情况下，像小兜齿这些情况，可能4岁你就要干预一下。 它是骨头的发育出现问题了是吧？ 是，应该是。当时呢，你就不见得一定是当时就有骨头发育的问题，但是有些情况下会影响骨头的继续发育。比如说咱们常见的说小兜齿，就是咱们长的小兜齿，大家知道是下牙咬在上牙的前面，对吧？那咱们简单说，上牙如果盖着下牙的话，那么下颌骨骼的生长，包括下颌整个牙弓的生长，它就会在一个上牙笼罩的范围内，就你不能长过头了，你得在我的控制之下去， 对吧？ 这样就比较协调。那么，但如果你是兜齿的话，你就变成反过来了，反过来变成你的上牙的下牙的笼罩底下，那这样的话呢，按照这个发育。其实来说，下颌的生长就没有控制了， 就是越长越长， 对，没有约束了，它可能会长得特别长，这就是我们经常担心的，就是说变成那个就是地包天的脸型啊，包括就类似于这一类的，就是你的功能有小问题，影响到了发育，这种情况可能要提前去干预一下。有些一般是采取一些相对比较简单的手段，因为一般4周岁的孩子也很难去特别好的配合治疗， 是。 所以这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尽量的去采取一些简单的手段去干预一下试试。有些孩子说，有些家长说，哎呀，我家孩子就不行啊，他胆子小啊，就害怕，就这个事情做不了，也问题不是特别大，就是你到时候你根据专业医生的意见去做判断，是吧？但是这个时候你要带他看一下，万一需要做，而且孩子也能配合很简单的治疗，或者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儿，就咬咬冰棍儿，一件特别简单的事就把问题解决了，那你可以去干一下。 是，我记得原来这个口腔医院有那种专门带个小板儿一样哈，让那孩子去咬一下这个板儿， 是吧？对，有这样的东西，连贯斜面导板，这个解除小反颌的很有效的小工具。那么这是4岁这个阶段，然后第二个阶段呢，一般在7到8岁的时候，这个时候的标志呢，就是咱们这个上颌的4个大门牙，咱们说的都换完了，都长出来了。这个时候呢，它是我们叫替牙期。替牙期它有一个也是要去带给医生看一下，这时候一般是找专业的正畸医生去看一下，因为替牙期就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这个他马上要快要进入青春发育高峰期了，就是孩子马上该窜个儿了，就是。那么这个时候会有一个阶段是有效的干预骨骼生长的比较好的时机， 关键的这个时机， 关键的时机，等于是。就如果您孩子说，我就是牙的问题，我就是什么牙长得稀稀拉拉的，各位牙有点 歪歪扭扭的， 歪歪扭扭的，这个在这个时候都不重要，都不用去看，没关系 啊。 这个你将来等到换完牙再说。咱们关注的还是你有功能问题，就你这个牙齿的咬合导致了你的这个骨骼生长会受到干扰。那么骨骼生长在这个阶段很快就会进入一个非常快的生长阶段了。如果你这个时候你把它干预了， 把那个不良的干扰因素去掉了，它才能正常的生长。 嗯、 如果说，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这个时候会有一些小朋友的那个，比如说这个偏移偏距、 啊， 因为有牙长得歪歪扭扭的、 啊， 所以导致它只能往一个方向咬，往那个方向咬不着，我那边没有牙，或者是咬不好，硌着的东西是。那么这时候它老往一边咬，慢慢的脸就会偏。 那脸就不是中线的、 哎、 对称了，是吧？ 对，它就歪过去的，是、哦。所以这时候我们可能就也是采取一个尽量简单的方式去干预一下， 嗯、 让这个牙弓变成一个功能上就是正常的、 嗯， 然后你再去长。然后那你把你的先天的那些东西都长出来，我有些情况下是这样的，这个时候的干预呢，它分两类， 嗯、 一类是我爸妈就长这样，那我长这样，对我爸妈脸就歪，我脸就歪，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就是。但是我们要干预的是什么呢？就是你比如说你父母有遗传性因素，他脸歪，对吧？你现在这个阶段，你除了遗传性因素之外，你还有后天的别的功能干扰， 嗯、 那你就会比他们更歪。 嗯， 就我们把功能干扰去掉，这样你也许就不像你父母那么歪，可能会好一点、 哎嗯。 所以这个是七八岁这个阶段要干预这个的。 嗯、 那么是以这个也是以功能因素为主要先导的。但是具体什么情况你也得让医生 来判断、啊、 对、这个阶段呢会有些误区，有些家长很着急，我 特别着急啊， 我们碰到很多家长，哟，你看这个牙这么不齐啊，这么歪，这怎么办呀、啊、这个都歪的不成样子、 嗯、 你赶紧给他排好了吧。这个时候如果是单纯的不齐呢，我跟各位家长说一下，就不要太纠结。 嗯， 我经常跟患者打比方说，这个东西就跟咱们请客吃饭一样 啊、 嗯、就是你什么情况要干预了？就是你比如你请十个人吃饭、 嗯， 这十个人来齐了，咱们再上桌子， 再上桌 坐位子， 对 吧？对，来就来了四个人，他们在沙发上坐着，哎呀，歪七扭八的坐着聊聊天什么，没关系、 嗯， 没关系，你不用干预他，让他们随便坐就行了。你要不停的去排，你会很累、 嗯， 孩子也会很累。你从七岁开始换完牙，至少要到十三岁，那五年时间了，长一个牙你弄一个牙，长一个牙弄一个牙，你不够累的，对吧？ 嗯、 所以你就哎让他自由一点，自然一点，让他去长。但什么情况你要干预呢？ 嗯、 你来的这几个客人。他打架了， 嗯， 啊，他在吵起来了，哎，这时候你作为主任，你再去干预一下、 嗯。 这我们临床常见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这个长出来的牙互相撞、 嗯、撞、啊、 撞击，哎，他因为歪七扭八的、 嗯， 所以产生了一个异常的撞击、 嗯。 就是我一咬东西的时候，别的牙挨不着，我这两个牙先撞上了， 嗯， 这样往往会带来牙齿的发育问题。这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嗯、 两个人打架了，你再去干预，这时候你可能要稍微排一下，让他俩不打架了。 嗯， 然后你说哟，你还没给我排齐呢，这牙还不齐呢，不齐我们先不着急， 嗯， 因为你的小孩，因为这时候小孩的牙呀。他是大人的牙， 嗯， 脸还是小孩的脸， 小孩的脸， 对， 对，好多的小孩的脸特小，牙特别大， 对对，因为那牙跟大人的牙是没有大小区别的， 嗯、 你脸还要再长了，所以将来可能会缓解这个问题。 嗯、 即便不缓解，你也等到人到齐了，咱们再排座次， 嗯， 是吧？还有什么情况？这时候要、嗯、为什么要检查要去干预呢？因为有些特殊情况下会导致一些恒牙出不来， 嗯。 我们就管它叫阻生， 嗯，萌出有问题， 萌出有问题，对吧？特别是您家的孩子乳牙如果受过外伤，比如小时候不小心磕过这个外乳牙、 嗯， 或者是这个乳牙就是咱们有冲牙了， 嗯， 然后肿过、发过炎这种情况，那是你要格外的关注一下。这种冲牙往往的这种乳牙的往往不掉。 嗯， 因为它有就机制有障碍嘛、 哎， 你不是一个正常的牙， 嗯、 它机制有障碍，它不掉呢，恒牙就出不来。你堵着我，我出不去， 嗯， 那它就另外找一条道。 旁边出、 这个、对他要旁边能出来也都没事了、 嗯、 旁边能出很多情况下是跑偏了就不出来了 哎呦 我们最现在最讨厌的那种情况就是倒置就是乳牙不掉那个恒牙下不来 啊、嗯、 他往上翻过来往鼻子那个方向长 哎呦 所以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如果发现的早还有机会把它顺过来 啊、嗯、 如果发现的晚太晚了、 嗯、 你到十几岁再来那种倒置牙往往就拔掉了就没法、 嗯、没有办法 了对 嗯 所以这些情况都是咱们七八岁这个阶段、 嗯、 你要去检查一下看一下的、 嗯、 有什么特殊情况哎医生赶紧给你处理然后没有的话哎小事儿，什么一点点不齐，一点点小缝，现在都不处理。 嗯， 然后就到了咱们的第三个阶段，就是刚才说的黄金时间。 嗯， 就是一般是11到15岁吧， 嗯、 女孩11到14岁， 就是初中阶段是吧？ 对，初中阶段，一般小学毕业那一年，初一、初二、初三那会儿，哎，这个时候呢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因为他的牙基本上也长全乎了， 嗯， 恒牙长全了，脸呢基本的出新已经出来了，骨骼的大小因为快速发育期已经过去了，所以它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了、 嗯。 我们就可以推断一下，哎，你将来有多少个牙？ 嗯， 你将来脸有多大？ 嗯， 你这么大的脸长不长得这么多牙，我长不了，我们怎么把它给它安排好，让它能很好的去排列，很好的去工作。所以这时候就做一个通用性的矫正。 嗯， 但是还有第四个阶段就是什么情况？就有些特殊情况，就是咱们刚才提到的有些骨性的问题，比如说我父母都是大下巴，地包天， 嗯， 我的下巴也很大， 嗯， 那到十二三岁这个阶段来，恒牙虽然换完了，但是这个时候毕竟孩子还有生长发育， 嗯， 就有些事情我们不好判断， 嗯， 但这时候如果医生觉得，哎，你这个时候做会有些额外的。不确定因素比较多的话，可能就再把它再放一放， 嗯，再等一等， 再等一等， 嗯、 放到16、17岁或者17、18岁，甚至18岁成年以后， 嗯， 成年以后你的骨头就不长了， 嗯， 就你是这个脸型就是这个脸型了，那你骨头就不长了，这时候我们再来统一安排你怎么弄， 嗯， 是有比如说有些很严重的，他下巴特别大，家长又要求脸型要求比较高， 那肯定通过手术来做嘛， 就是这个可能正畸和整形外科一块来做哈， 正畸症和联合治疗，这就是一种方案。另外一个就是说，我不严重，那我可能在那个时候，那个时候你知道牙在什么位置，骨骼在什么位置。彻底定型了，然后我们去排，这样会比较有把握。 嗯， 这就是十八岁第四个阶段，一般就是这个四个阶段。 所以我觉得谢主任说的特别的通俗易懂啊，这四个阶段什么时候做，有什么样的特点是吧？什么时候来关键的时候来检查？那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因为现在呢，这个牙科诊所也非常的多，有些家长在一些介绍之后显得特别的焦虑。我觉得您笑了，您肯定知道我说什么样的意思，就是被忽悠的特别的焦虑，就希望孩子能够早来做这个正畸，早来整治是吧？ 对，就是我们那个就是很流行的一句话叫那个美国儿童牙医协会建议所有的孩子应该在七岁接受正畸检查，但是在就是这个话吧传着传着吧，就有人把它概念突换了 啊，换了概念， 变成因为我上学的那会儿，大家都说什么时候正畸，一般都说十二岁接受正畸治疗没事，然后这句话呢原话是有的，美国儿童牙医协会建议七岁的时候接受正畸检查，第一次接受正畸检查，但是人家没说七岁检查就要做 啊，检查 就 检查， 对，检查。按照我们现在的观念，我们认为你四岁就可以看一下了，四岁就可以检查一下了，因为有些特殊情况，四岁可能就要干预，对吧？啊，都七岁干预是咱们的一个正常的检查，等于是，要不要干预另说。但是有人就把这个概念给它偷换掉了，变成七岁就要开始做正畸了。啊，七岁是正畸的最佳时机，有很多人在推这种观念，这个是，就怎么说了，就是，你就想嘛，就即便是你七岁，如果你真的是七岁开始做的话，你要到十二三岁才能把牙换完，中间有五六年的时间，你就是一直让孩子去做矫正、做牙套，戴这个牙套、戴那个牙套，它本身是一种这个。一种很大的生活上的干扰， 对对对对，然后心里边压力可能也比较大啊，家长的这个所谓的经济负担可能时间也比较长一些，对吧？等等一系列的问题，所以我觉得刚才谢主任所说的这个四个关键的时期哈，大家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找专业的大夫来做一些评判，也不用特别的纠结哈，到底说我这个不行，我要晚了之后怎么办？就像谢主任所说的，把所有的椅子都做好了，我们的牙齿都摆好位置了，再来做，可能效果是最好的，是吧？那谢主任。现在在儿童的这个正畸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在临床当中，除了先天性的，比如地包天这样的，像那种长得不齐的、歪歪扭扭的，是不是相对来说患儿更多一些？ 对，就是我们那个咱们那个普查的数据，就是如果以一个特别高的标准来要求的话，就是我们说的就正畸做完的牙那种标准的话，那么可能有90%的孩子都会存在问题， 都会存在问题 、我们叫理想正常和，那么他的不符合理想正常和90%多。如果以一个一般的标准说我不影响功能，我健康，然后呢也不是特别影响美观那种的话，一般的我们叫个别正常和，一般发病率是70%，也就是说10个孩子可能有3个孩子会存在。要叫做矫正的这个必要性的是啊，那所以它的发病率是非常高的。那但是就是说这里面当中呢，有一部分是咱们刚才说地包天骨性的那种等于是，然后其他的大部分的孩子还是因为牙的问题， 牙的问题 对。但实际上大家要比较放心的就是，只要没有骨性问题，是牙性的问题的话，相对来说都比较好解决。就是你在十二三岁的时候做，你万一你真的错过了 啊， 你只要牙没坏啊，我到18、19岁、20岁我也可以做，还有很多成年人做矫正，对吧？都可以做，它不是一个说我非得今天做不可的事儿。就是你过了一个阶段，可能事情会复杂一点，可能时间会稍微长一点，但是说它都是可以做的。牙性的问题很多大部分都是可以做的，你不要出现一些比如说我外伤了，这些不可逆的变化，它都是可以做， 可以做， 所以不用那么焦虑。 不用这么焦虑。另外我觉得通过你那个介绍之后，很多的时候是不是跟个人的意愿也有很大的关系，就是我这个牙齿什么是美观，因为正畸有很多除了功能性的解决问题，比如说我吃饭的问题啊，还有一些是美观的问题， 对 吧？ 对， 每个人的这个要求不一样哈。 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开玩笑说，这不是也不算开玩笑吧，正畸有三重标准， 三重标准 、就第一重标准就是牙拍齐了就好了。这个老百姓啊知道啊，我牙齐了，你看这牙多齐啊，我们一看有这牙咬合不好，就是专业医生会有专业性的评价，不是说你光齐就好了，你要光拍齐了太简单了，这所有的牙很容易能拍齐。所以第一重标准是排齐 哈。 第二重标准呢是就是咬合， 咬合 你治疗结果就是牙跟牙之间的咬合关系。你上就咱们可以想象一下，你上牙是一支队伍，下牙是一支队伍，你整队你除了把这两支队伍整齐了之后，他们两个队伍之间行进间还应该有个配合这个在这儿，这个在这儿，他有行进间配合，这个就是咬合关系， 咬合关系 等于是 吃饭的问题，然后包括等多都靠这咬合关系， 对 吧？ 对对。 然后呢，第三重呢，就是咱们说的美观， 美观 ，就面型的美观， 嗯、 牙齐是牙齐，就是有很多人的可能说我牙挺齐的， 嗯， 但是我这个嘴唇闭不上。啊，把那个牙都胀着，我这个嘴唇闭不上，抱嘴一闭嘴，觉得嘴 对对对， 平常嘴唇都是抱着的，牙露出来的，这些情况你就可以通过正畸，通过某些比如拔牙一些手段， 嗯， 来把你这个牙的形态改变，来影响你嘴唇的形态， 嗯， 影响你的下巴颏啊， 嗯， 嘴唇呐、啊，把它脸型做得更好看。 哎， 所以它正畸分三个层次的目标， 嗯， 那么呢，就是说我们就理想状况下，我们肯定是希望。一下子把三个目标 都实现了，是吧？对 对 对。 但是在有些特殊情况下，可能有些，比如说你有些人说，哎，我这个嘴型不好看， 嗯， 但是我们一检查一看，说，哎呀，你这个嘴型不好看，不是因为你的牙不好看， 嗯， 是因为你的嘴唇或者其他方面的原因。 哎， 那你说，哎，我做矫正，我做了半天，你看那个谁啊，谁做 哪个明星做完了之后， 哎，那个矫正，他说他是做矫正做那么好看，我也要做成那样，那你不是那种情况， 是 你可能，哎，你可能要去做个唇部的整形手术啊，或者其他一些鼻子什么之类的各种各样的事儿，你要一起去调，不能单靠做牙来调， 嗯， 所以就是说。这是就是说咱们的三重目标，前两重排齐跟咬合， 嗯， 都是跟健康高度相关的。 哎，这两个是跟健康高度相关的， 健康高度相关的， 嗯， 就是你牙齿不齐，你会带来很多问题。你吃饭刷牙可能刷不好， 就是刷牙老会出现问题，是吧？ 对对， 就是怎么认真都刷不干净， 刷不干净，因为就是你就跟一样嘛，你的东西乱七八糟的，你没法收拾的，你只能就是咱们跟打扫屋子一样， 嗯， 你家里家具你摆的整整齐齐的，你好扫。你堆在那儿，你肯定弄不干净， 嗯， 你得先把它排整齐了， 哎， 然后你再去打扫卫生， 嗯， 所以这就是正畸，你牙刷不干净， 嗯， 你乱七八糟你弄不干净，你先得把它排整齐了， 嗯， 我才好刷， 嗯， 好刷你的口腔卫生做好了，你才能避免什么牙龈炎呐，牙周炎呐， 嗯， 牙齿龋坏呀， 对对对对， 这些情况能避免的， 嗯， 然后第二点呢就是咬合， 嗯， 咬合与你的这个吃饭的功能关系非常大， 嗯， 你咬合关系不好，咬合混乱的话， 嗯， 那很可能就是你这个食物咀嚼不充分啊， 嗯， 或者是有些那个它会造成一些肠胃功能的负担加重， 是， 所以咬合是第二方面很重要的功能， 嗯， 咬合呢就涉及到上下牙之间的配合问题了， 嗯， 这个就相对比较专业一点的医生去评判了， 嗯， 医生啊，然后再有就是说这个危害性方面还有一些，比如说美观带来的心理问题， 嗯 啊，有些小孩 地包天是最大的心理问题， 还有什么小兔子牙， 啊， 从小给起外号什么小兔子什么的， 啊， 小老鼠什么的，好多小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些就是心理上的一些那个 阴影一样了， 阴影，对啊，从小被人喊小兔子喊惯了那一阵， 对对对， 啊，就这种情况，它也是一方面的，还有一些比如说那个咱们说的这个发音呢，啊， 嗯， 有些特殊的剧情会有发音的问题， 嗯， 啊，比如说开合，咱们开合就是门牙咬不上， 门牙 之间一个大上下牙之间有个大的空间的， 嗯， 就是你发一些音的时候就发音唇齿音什么之类的就不好发， 都不发。有一些像那种，比如我们这个专业都说，哎呀，这个怎么跟漏风的老太太一样， 对对对对对， 说的那个感觉哈， 对对对 对， 对， 小小年纪其实受到这方面的一些影响还真的挺大的。 嗯， 但是我觉得就像谢主任所说的哈，这是一个三个标准，三个我们能够达到的一个状态， 对， 其中前两个可能是跟健康密切相关的，包括如果我们的牙齿咬合出现一些问题的话，可能到了上了岁数哈，这个老年的时候牙齿咬合出问题。其实真的挺影响健康的哈。 对，就是它的咬合不好的话呢，就相当于你这个机器的齿轮呢，它不是尖窝交错的， 嗯， 它是牙尖跟牙尖撞的， 撞的一块， 撞来撞去，撞来撞去呢，无非要么就把你的机器撞坏了， 嗯。 就是机器是什么，就指咱们的下巴，咱们下巴咱们这边有个耳朵， 啊， 耳朵前面有个能动的关节， 对对对， 下关节 的，我们有说钩一样的， 就是， 钩的， 对对 对， 对， 对，这个关节相当于是我们这个机器的轴， 嗯， 整个下巴这个机器的轴呢，就是， 嗯， 那你的那个齿轮老撞，可能对这个轴就会造成一种影响 啊，是吧？ 还有的人呢是撞齿轮撞坏了， 哎， 我这个牙尖都磨平了， 嗯， 特别好多老年人，你要去看他的牙尖全都磨平了， 嗯， 没有牙尖了， 嗯， 没有牙尖的话，那可能这个，如果你磨得过多的话，你可能会把牙。最表面的那个釉质层磨没了， 对，最坚硬的那部分都磨没了。 对，里面的牙本质层露出来之后， 嗯， 那就开始有敏感症状了， 嗯， 啊，好多人年龄大了，就说我喝冷的酸的，一吃我牙就开始酸溜溜的疼，是吧？ 嗯， 甚至于更厉害的，把牙神经给磨穿了，那你可能就要杀神经了。 哎， 这些都是一些就是损害性的磨损。 是，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今天呢和谢主任所聊的就是这个正畸治疗什么时候做比较合适哈？为什么要做？而且呢能够达到什么样的一些效果？我们也是在全国爱牙日期间呢，跟谢主任一块来聊聊有关这个。正畸的话题，当然了，正畸当中还有很多具体的一些操作，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比如说为什么要拔牙呀，能不能不拔牙呀，拔几颗牙呀等等，包括为什么正畸的时间怎么那么长时间，那么长的时间来进行这个治疗哈，我们等明天的节目当中呢跟谢主任一块来再进行交流，也是希望谢主任有机会多来我们这个节目啊，多给我们做一些口腔健康方面的科普，好吧？ 好的，谢谢。 嗯， 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接下来进入北京市医保局系列专题节目《医保天天谈》。生育保险是社会保障制度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职工因为怀孕、生育或实施计划生育手术导致劳动暂时中断，给予必要的经济补偿和医疗保障的一项社会保险制度。2005年本市建立了生育保险制度，目前已经将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全部纳入生育保险保障范围。北京市医疗保障局印发关于调整本市职工生育保险政策有关问题的通知，自2020年5月1号起，北京市调整生育保险医疗费用支付标准。为了进一步保障好参保职工生育的基本医疗需求，调整生育医疗费用待遇，包括产前检查、住院分娩和计划生育手术等项目。有人问，产前检查的支付标准是多少呢？自确定妊娠至终止妊娠发生的产前检查标准费用按支付标准是3000元，低于限额标准的按实际发生的费用支付，高于限额标准的按限额标准支付。还有人问，住院分娩定额支付标准是多少？第一种情况，自然分娩的医疗费，三级医院是5000元，二级医院是4800元，一级医院是4750元。剖宫产后再次妊娠、阴道试产，而且采取椎管内分娩镇痛，定额支付标准在各级医院自然分娩定额标准的基础上分别增加1000元。第二种情况呢，是人工干预分娩的医疗费，三级医院是5200元，二级医院是5000元，一级医院是4950元。第三种情况是剖宫产手术的医疗费，三级医院呢是5800元，二级医院是5600元，一级医院是5550元。以上就是今天的医保天天谈，本期内容由北京市医疗保障局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李凯，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如果您想反复收听本节目，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